啡满地，惹人怜惜。细雨迷离，湿了回忆。看落汤，缘灭缘起，今夕是何夕？推开窗，你会在哪里？这一生遇见你，如梦般美丽，想你想到无法呼吸。前世注定遇见你，多么不容易，你怎么舍得离我而去？花飞满地，惹人怜惜。细雨迷离，湿了回忆。看落汤，缘灭缘起，今夕是何夕？推开窗，你会在哪里？这一生遇见你，如梦般美丽，想你想到无法呼吸。